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继续谈创造的话题。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梦想密码》，作者的第一本书叫做《疗愈密码》，是亚历山大·洛伊德写的。《梦想密码》里面谈到了关于如何创造我们自己想要的情境，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当然，其实我在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里面也跟大家都谈过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攻击它，才能把我们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城墙逐个击破，才能够真正学会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也因此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这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想要创造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目标，但是那个目标最好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内在状态。为什么呢？比方说，我想要有500万的存款，你先要想好了，有了500万存款以后，你的感受会是什么？要把那个感受视为你的目标。否则，如果我觉得一定要拿到500万之后，我才能够感觉到愉快喜悦的话，那么在追逐500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会有很多压力的。就像我在《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里面说到的，你不可能经由一个不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对不对？如果你过程不快乐，有很多压力的话，那么到达终点的时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你也不会快乐的。所以说，我们设立目标的时候，以一个内在状态为导向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外在的一切其实都不需要改变，你要改变的就是内在的状态，这样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了。梦想密码的观点跟我很一致，如果你能够预先达到你想拥有的目标之后的那种状态，就要先去改变你的内在环境，这样一来，外在那个你想要的东西真的就会特别容易能够得到。所以说，我们把内在状态视为自己的目标，会是一件比较靠谱的事情。内在状态就是我拥有了500万以后，或是我拥有了一个美好的亲密关系之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不可以现在努力先把自己内在的这种感觉给培养出来？外在我就循序渐进地做我该做的事情，很自然而然的，我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来。为什么要把内在状态视为真正的目标呢？就是因为你一旦拥有了它，没有人可以把它夺走的。比方说，我拿到了500万，我真的很开心快乐，可是有一天万一我又失去了这500万，那我是不是就立刻失去了我原来的喜悦呢？但是如果你把内在的状态设为你的目标的话，你就永远不会失去它，而且这个东西才是我们心里真正想要的，不是吗？所以说，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我要拥有外在的某个东西，我才能够快乐。其实这是倒因为果的。如果你自己内在状态能够先达到这个境界的话，那么外在你想要的东西其实都会来，而且你内在的这个状态是没有办法被夺走的。这种感受是不是真的很好呢？所以在《梦想密码》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观念，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成功的欲望，这个欲望跟成功目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欲望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想要赚到500万，我想要有一栋房子，我想要有一个好的亲密关系，我想要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成功的欲望。而成功的目标永远都是我们要专注于此时此刻，活在爱中，去做实现那个欲望必须做的一些事情。 有些人以为心想事成就是从心里去想，好像坐在那里就可以发生了。不是的，你有了那个成功欲望之后，你还是要做自己实现欲望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时时刻刻也要放下对这个成功欲望的执着，把结果交给宇宙，让它去执行。其实这跟我在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里面跟大家谈的很重要的一点一样，那就是你发了那个愿以后必须要放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因为有的时候宇宙或老天想要给你的东西可能比你现在想出来的要更好，如果你太执着于那个结果的话，不但造成自己的紧张和压力，同时限制了宇宙想要给你的东西。我相信大家看了我那本书以后应该已经同意并且深有体会了。而成功的欲望它是必须符合真相的，你不能说我今年都70岁了我还想去做铁人三项的选手，这种就不符合真相了，对吧？其次，欲望的定义就是说你要符合爱，我不能从别人手里夺走一个东西或是去破坏别人的幸福，以别人的价值为成本去实现这个欲望，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欲望必须出于爱，也必须与你的终极成功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刚刚谈到终极成功的目标永远都是一种内在状态，而你的这个外在的欲望就必须跟那个内在状态是一致的。我得到这个以后我一定会有那种感受，但是现在让我们先努力让自己有那个感受，然后再去做实现这个欲望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个欲望通常是发生在未来的，因为它是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成功目标却是此时此刻就可以执行的，它也是必须符合真相，必须符合爱，而它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而且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进入那种感受当中。所以今天课后的静坐音乐中，我邀请你想象自己成功的欲望是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是某种特殊的内在状态。试试看今天能不能就让自己待在那个状态里面几分钟，想象自己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东西之后的那种满足和喜悦。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